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是电影《逍遥骑士》的插曲《重量》，这是一部西部公路片，讲述了一行人公路旅行的故事。这部电影的插曲充满着嬉皮士的风格。

밑허일 사다 자고도 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泰戈尔的诗句，而是就在路由器旁边。